正在朝鲜接连发生的惊人事件一直成为世界各国媒体的特大消息和特别新闻。各国媒体一致点评说，有一个新的核强国出现，折断了美国的核棍棒。美国一向动用核武器威胁他国，但为朝鲜的核与火箭吓破了胆，不得不谈论本土防御战略。这一难以置信的现实展现在当今世界上。每当朝鲜公开朝鲜式威力强大的尖端水平武器装备的时候，外国网站都连日上载文章赞扬我国，说朝鲜的核武器是压制美国的唯一手段，比朝鲜是个拥核国，以基于强国之邻等。各国的政党团体人士和专家，以及俄罗斯网报卫星和中国深圳卫视等外国媒体报道说，朝鲜已经充分具备能力，能够对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撤回驻南朝鲜美军，以免登俄扑火的命运，并规劝特朗普不要沿袭前一届政府的对朝敌视政策。